语音训练三，鼻韵母音节。班、奔、帮、崩、攀、喷、乓、烹、闷、闷、懵、懵、翻、分、方、风、单、当、灯、东、摊、汤、腾、通、难、囊、能、弄、懒、浪、扔、弄、乱、暖、冰、冰、拼、拼、明、明、拎、拎、拧、拧。